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节目出街嘅听日就应该小弟小弟嘅正日生日啊！咁啊，节目出街咧，我哋应该系去咗珠海玩完噶啦。咁啊，好唔好玩梗未知啦，因为我未去，系咪先？咁啊，可能要留意一下下个礼拜嘅节目啊。咁样未讲之前，我嗰个新春第一 K， 我嗰一 K 咧， 你嗰 part 未讲啊？你嗰 part 未讲？ 我嗰 part 未讲咧。咁因为其实唔系好多嘢讲嘅啫。咁当然系有少少嘢讲嘅，有啲即系。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嘢講嘅，唔好特別，好普通嘅，即係有啲可以講啦。咁我話可以，即係過年啦，過完年啦，咁啊，人又健健康康啊。即係其實我一路好想講，我想抽少少時間同呢網友交流下，傾下先。阿陸，你知唔知我有一個飲涼茶嘅習慣嘅？ 知啊。 啊，即係你知唔知嘅飲涼茶有咩好處啊？我為咗乜嘢每次嚟都飲涼茶？ 去濕。 你知唔知咩叫做尿道炎啊？嗱，我冇我好細個試過一次㗎，即係佢好多好多男人都有尿道炎， 好容易有 嘅，好容易有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咧你個小便咧就其實你係啲沉積物，有沉積物㗎嘛。沉積物咧耐咗咧，佢會結成晶體。 即係啲腎石未 腎石啊，膀胱石啊，咁 就係一啲好細嘅粒。 係啊，好細粒 結劃損你個尿道。 冇錯啦，即係就喺你。有啲細嘅晶體啦，咁你喺你排尿嗰時候咧，因為你唔係流出嚟噶嘛，你射屙出嚟噶嘛，射出嚟噶嘛，咁連埋個水力咧，就連埋嗰粒晶體就刮，即係嗰粒晶體唔係圓形噶，好尖好尖鋭啊， 三尖八角咁。 但你睇唔到啊，你睇唔到啦，當然係好細粒，但係佢細粒啫，佢都會有一個磨損你噶， 係啊 嘅作用噶嘛。 唔係我哋。大家男人都應該試過小便突然間 赤赤痛啦，我哋赤赤痛就因為粒晶體大粒，更加大粒啊！其實咁更加覺啦。咁啊，即係因為你每次即係你會有赤赤痛嘅感覺，其實冇即係話個粒晶體已經磨損咗你個尿道。咁磨損咗你嘅尿道咧，咁當然冇嘢嘅。咁你咪好容易發炎咯，細菌入到去你咪發炎咯。咁做愛好多性病就因為由呢一樣嘢開始嘅。OK， 咁最恐怖係乜嘢咧？你乜撚嘢白族梅毒啊？同你嗰個尿道炎個病徵係一樣。都係會可能流少少濃。即係如果尿道炎嚴重嘅話，喂，好多網友下餐死嘅就因為屌你老尾。好戒完尿道炎，其實就好，即係男人就好多好容易嘅。但加上你有菌，你會試下唔帶袋，咁你就會驚，你無啦啦驚鑊嘅話先係咧。咁意思係咧，所以咧， 照計如果小便赤赤痛，你都唔會嘔到佢出籠，你先至去睇醫生，覺得有事啩？ 即係個症狀一樣啊嘛，最衰就係依樣嗰啲小赤赤痛啫嘛。系咪先？咁你 赤赤痛，你自己開始注意啦，唔好等到流脓啊，大佬。 咁系，咁有啲細菌入咗咧。咁而且當然啦，你個尿道損咗，咁你當然係好容易有其他細菌入侵啦。只係我尿道炎嘅細菌就係普通嘅細菌。而呢、這個性病咧，就係啲過濾性病毒。過濾性病毒就大鑊好多嘅。 其實咧，我發覺咧，即係岔開少少講，我哋政府咧，全世界政府都係話去完廁所洗手啊。其實我覺得去廁所之前仲要洗手，你洗乾淨你洗手，你先好拿攞嚟抄獎啊，大佬。 啱 啊！如果唔係你啲你隻手唔知有啲咩菌，你就走去摸個獎我啲。 係啊，真係一隻手都污糟嘅。 咪咯。 咁所以咧，我係好耐，又好耐之前噶啦。咁一路冇講嘅啫。我就已經有飲涼茶嘅習慣嘅，咁啊又飲啲下火噶啦，即係譬如喺香港你咪飲24味咯，24味、28味咯，咁喺大陸我咪飲班沙咯，一班沙有啲係一啲好有效嘅下火嘅涼茶嚟噶嘛，咁啊我會定期就每次都你見到我每次都飲兩支噶，兩支涼茶咁飲嘅， 好啦肯定， 咁當然佢有一個唔好處啦，即係其實我 嗱，我同神，我食中藥咧，我同神山虎冇分別嘅、 嗯。 草藥嘅話， 嗯、 我係好，我係好受佢嗰種，即係 排毒啊！ 即係點講咧？ 輕蛇， 佢要有佢嘅好處、 嗯， 我全部我會有。佢、 嗯、 嘅 side effect 我都一樣有， 嗯、 即係等於神山虎你話啦，我飲到而家，我都係咁撚硬嘅。 嗯 啊，同埋都係都冇同以前冇乜點分別嘅。我因為我聽過咧，有啲網友講話，我好似同以前飲開咗再飲咧，而家分別有分別啦。咁我就唔覺有嘅，我就唔覺有。有啲網友有嘅，咁我就冇嘅。但我亦都有曬所有佢嘅西葉啡， 嗯， 心跳啊、眼紅啊、耳紅啊，同埋呢個輕射嘅， 嗯 啊。咁其實飲涼茶都係嘅，我會有頻密去廁所咧，其實呢個係呢、這個唔係西爾啡啦，但係佢個西爾啡咧，佢薄血啫嘛，其實， 嗯， 嚇佢會令你嘅血即係稀啲啦，咁你會暈噶嘛， 會 噶，我有少少暈嘅， 因為涼就係、 是，係啊涼啊嘛， 嗯， 啊，即係你試下好簡單啦，你有冇食龜苓膏啊？ 嗯， 龜苓膏一定要加一樣嘢，咁咪咧。個龜板係好撚涼啊！你係暈，即刻暈啊！血冇血啊！ 加個什麼？ 土茯苓。 哦，土茯苓。 一定要加土茯苓，土茯苓就中和咗龜苓膏嘅嗰種涼。 哦。 啊、你冇土茯苓，你就咁食龜苓膏，你 男人應該冇事嘅，除非你好虛嘅啫。女人就好大 鑊。係啊，好大鑊㗎，真係暈咗，即係薄血啊！薄血啊！咁就飲涼茶都會令你薄血啲嘅，因為你要薄血咗，你先至唔會有咁多結晶噶嘛，係咪先？咁尿道都係噶嘛，嚇咁啊！我因為我好有效果啊，所以我頻頻去廁所啦，同埋咧每次飲完涼茶咧，即係都會而家未到嘅，可能十零廿分鐘之後，或者可能半個小時之後咧，我就會有少少暈暈地嘅，啊，即係有啲薄血啊。咁其實點解我飲涼茶就是、因為有涼茶係可以令到即係冇咁熱氣啦。咁啊，我講我個。咁我嘅 小便 就唔會有咁多精石啦，或者溝佢未結成好大粒嘅精石，磨損你條脷。之前就排咗佢啦。咁、 嗯、 所以咧我可以做以我做證啦。我飲涼茶到而家，我飲咗十幾年。 嗯、 我呢十幾年係冇試過尿道炎。 嗯、 其實我話咧，一個男人基本上， 嗯、 一年都起碼應該有一兩次尿道炎 嘅。咁、嗯、我冇嘅。 你冇㗎？ 我其實最主要飲水嘅啫， 飲水啦， 飲得多水就得，因為你啲血液結，你先會開始會有結晶。 有結晶係啦， 你如果 keep 住啲血液唔 咁，當然啦，你飲得啤酒多都可以嘅、 嗯， 因為啤酒有槐花嘛，槐花又係可以有呢、這個咁嘅。 啤酒有酒精啊嘛，第二朝又蒸發曬啲水噶嘛。 啊，又係唔好啊。咁啊 ，OK， 都系飲水啦，最緊要。 所以 香港人就唔中意即係鹽水口淡。 啊，咁啊飲下 補抗力，我飲補抗力咯，所以補抗力當水飲咯。 我飲完話痛，我唔飲得。 嚇、啊？哦，糖分啊？ 糖分嘅問題，我唔知點解。咁啊 OK 啦，嗱，我所以有啲嘢我想大家分享下。咁即係要人長取要。你要長滾，你都要長健康先有長滾㗎，係咪先？ 健康第一，即係。 係啊，健康第一，咁你先有滾㗎嘛。咁坦白講，如果你有尿道炎。你都唔好滾啦，係咪先？你冇吊位添啦，係咪先？唔應該添啦，係咪先？咁所以咧，有時咧，定期飲下涼茶啦。咁、 嗯、 我就好簡單啫，我一個星期飲一次至兩次嘅啫。 嗯、 我喺大陸就可能會飲多幾杯添。咁、 嗯、 我喺香港我就一次一個星期一次至兩次。咁消費又唔高，飲、 嗯、 買一支嚟飲都係廿零蚊啫嘛，咁樣啊，咁啊喺大陸仲平添啊嚇， 幾蚊支啊大陸？ 十零蚊支啊嘛，呢支係十零蚊啫嘛，十五蚊。 咪十五啊！依家，屌！我記得初上嚟深圳住700蚊嘅啫嘛。 係咁，而家我有兩支都30蚊啫嘛。咁、okay. 樣即係咁啦，就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啲啦、 嗯。 因為尿道炎係某程度真係影響你性交噶嘛，你係唔想吊嗨噶嘛。因為你射精嗰時候，你痛啊嘛。啲精咁撚結，經過你條尿道喺呢啲周溝頭婦裏邊啊，即係咁講，即係喺個尿道。末端咧，你都未乜嘢，溝頭末端即係前端咧，佢射一射痛你撲街噶話聲咧，我後生時，我年紀後生嘅時候，我成日食啲熱氣嘢噶嘛，我嗰時候成日尿道炎嘅，嗰時候我唔係成日滾添喎，我係呢幾年先滾得勁嘅啫話聲咧，嗱嗰陣唔係滾我又發尿道炎，但係飲咗涼茶之後呢十年我應該係好，理論上好似冇試過，可能有我自己唔知啦，可能自己 抵抗力強咗嘛，咁可能、可能自己好翻啦。咁我係冇好明顯嘅尿道炎啊。咁、影響性慾嘅嘢，咁啊網友都希望參考一下啦。當然啦，都係我戴翻個頭盔先。咁咪唔明嘅，最好就梗係問醫生啦。啊，問下你嘅中醫師啦，咁樣啊，即係只係我自己，我即係將我自己嗰個感覺講出嚟嘅啫。OK。 唔係 sell 緊嘢啊， 冇得 sell 啊，冇話邊間涼茶，你自己揾， 你自己揾邊間都得㗎啦，話聲聽 ，OK？ 咁啊，正正經經去啲中藥鋪，有個大藥煲嗰啲就真㗎啦， 即係咁樣打到涼茶嗰啲冇咯，聽過嗱，唔係廣告嚟啊，不過好似執緊咗， 我唔知喎， 唔知啊，咁啊有幾間 OK 可以介紹下嘅，涼茶第一家，灣仔，好撚夠苦撚苦嘅，咁有一家傑斯仔介紹嘅，喺英皇隔離有一檔賣嗰啲唔知乜撚嘢嘅。要加啲鹽落去嘅， 加鹽都 加鹽加粗鹽嘅，咁啊咁啊提得間嘅啫。 粗鹽好似係去火 啊！咁啊，仲有間單樓涼茶，單樓涼茶就喺廟街，不過我早輪聽話要搬啊，咁啊唔知啦。咁呢幾間我都覺得 OK 嘅，咁你可以試下啦，咁樣啊，完全唔係廣告嚟嘅，啊咁廣告都可以講下嘅，買下神山婦啦，有助性即係性調理啊嘛，性慾強啲噶嘛，即係。似翻個男人啊嘛，話聲你聽，係咪先？咁當然咧，太後生唔需要嘅，我成日覺得。 咁啊，如果你十零廿歲血氣方剛，一日七 Q 嗰啲， 啊，嗰啲真係唔好啊，辛苦啊，辛苦啊，咁啊，咁啊，就係咩？咁啊，算啦 ，OK 啦，咁啊，講翻我啦。即係其實我呢一次 K 咧，我就係諗啊，喂。即係好撚耐冇同阿碌你玩過，阿碌你又扭，你又上個禮拜扭過一次啦。啊，咁我啊。因為有家事嘅，屋企有啲問題啦，即係唔係屋企？我媽媽生日啦嘛，咁補辦補足嘅生日會嘅，我真係唔好明嘅。我媽得閒嘅，但係我阿媽咧生日嗰日得閒嘅，但係我啲子女唔得閒啊。所以我媽媽嗰個生日會會壓後喎。 哦， 即係咁樣，你啲老人家嘅生日會咧係會因為個子女而定嘅啫，唔係我阿媽而定嘅。即係我阿媽生日係我哋決定嘅，原來哇，好嘢喎！即係我阿媽生我出嚟就我決定我阿媽幾時生日嘅，而家係咁樣嘅話，即係咧。當然我就我唔好話孝順啦，我幾乖仔嘅，咁我都會年年陪阿媽嘅咁樣係咪先？但係我真係有啲人啊，嗰啲唔係細佬啊，因為我有啲成班親戚噶嘛。咁咁嗰啲嚟嘅咧。冇嚟到啊！個侄女又去咗澳洲玩， 即係啲侄侄就冇嚟。 係啦，侄侄咁啊，有幾個又唔得閒，有個去唔知去邊唔知南非定東北歐啊？點啲地方玩？有個要開會啦，遊覽海要開會啦。咁啊，真係咁啊，冇咁啊，變咗冇正日嗰日冇得去，冇得搞咁啊，跟住見咗褪後咗一個禮拜搞。咁本來諗你話。你話喺玩嘅時候，我都想玩㗎喇。但冇辦法啦，咁樣真係 要做。 阿媽都經過緊要㗎阿碌嘅，係咪先係嘛？都緊要個玩添嘛。 一年一次。 係啦，咁我咁啊， 同我再大把機會。 係啦，咁我再褪多一個禮拜，咁啊，即係啱啱我哋去咗啦。咁其實我都即係深思熟慮諗㗎，係咪真係去得去唔去得過先？因為成日啱啱過咗元宵幾日啫嘛。即係我又覺得真係你呢個未翻嚟㗎嘛。嗱當然我唔知林林翻嚟未㗎。因為林林我問過林林㗎啦。林林就話要過咗元宵先翻嚟。我諗住過咗元宵四日仲唔翻嚟。唔使搵錢啦。你有個女要養㗎嘛大佬啊。係咪先。真係唔肯翻嚟㗎好撚嘢。都知道林林幾撚乖㗎。個家兩老年紀大啦。多啲時間陪佢咁樣。哇我哋識啲朋友。即係我哋可以做得朋友㗎其實呢。都有啲優點㗎。都有優點啊！佢感覺我好強啊！咁當然啦，咁啊，我咪買咗幫佢買支香水嘅。當然佢哋俾翻錢我啦。咁佢唔喺度，支香水帶咗嚟。 咁你俾啊？ 冇俾啦，冇俾啦，唔俾啦。咁、okay、我下次見面先教授啦。 呢啲唔好傳陌生人手啦。 係啊，因為可能。 因為咧，佢唔小心整見咗又整唔見咗， 係咯，無謂啦，呢啲無謂啦。咁樣因為佢又未俾錢我，梗係兜口兜面問佢攞啦。我放低咗佢，最後會問佢攞佢博佢望你送噶啦嘛。先我成日覺得咁樣樣噶嘛。 耍無賴啊！ 啊，耍無賴噶嘛，因為成日牛哥前牛哥後多謝咁樣噶嘛，屌你老尾係咪先？ 哎呀，上次支香水多謝 啦，真係仆街你啲黐撚線， 多謝啖先 啊！我咪撚正，你咪又喊啊！屌你咁樣街。咁我真係我都喺度諗，哎呀屌你真係好撚，即係 我個頭開得好好，我再講一次啊，即係年初五個頭開得好好。咁我真係好撚驚，屌你，即係約女嘅要開得好啫 ，K 開得唔好，又好撚閪噶嘛，明唔明白？即係上年年尾真係好撚閪咧， 美中不足咁啊！ 喂，上年年尾喺升 X 寶，我兩單好啦，兩單臨時啲女唔肯上房啊，都即因為係有條女係嚇鳩其他女啊， 嗯。 我真屌你，我真好撚直驚啊！其實依個其實好撚直驚，你都賴唔少啦，係咪先？ 嗯，即係今次咁空有成竹係因為有飯盒啫。 嗱，有飯盒，有飯盒啫。咁我諗啊，唉，褪唔褪到個禮拜好咧？但諗啊，如果褪到個禮拜，又好近我生日會， 嗯， 咁又好似唉，唔知點樣咁啊？不如呢次同你玩一次先。咁啊，但當然啦，我都同你事先聲明啦，話屌嗱，兩條友去。诶、欸，两条友去我就唔惊喎。 嗯， 两条友去我就唔惊，拣唔到嘅。我、嗯、你因为人少啲就易拣啲。嗯 ，OK。咁今次哇，无啦多咗五个。 嗯， 即系其实咧，我环江咧，我有一个谂法嘅。其实我唔希望超过四个人嘅。 嗯， 啊，因为超过四个咧，我觉得仅有一两个奶嘢嘅。但好彩咧。呢次咧，佢哋就呢三位網友咧、嗯，就唔係帶翻上房嘅，啊咁啊，佢哋坐淨係平台啫。但如果全部要帶翻上房咧，我諗隨時都可能有一兩件咯，就可能細 S 細 R 細 R 嗰個咯， 過夜啦應該， 或者嗰家店過夜啦，可能都奶噶，都奶噶。 啊 ，K K 又唔過夜噶啦，嗰、那個講到明。 啊，即係佢嗰兩件女都唔過夜噶、 嗯， 但我阿大 R 咧， 嗰個就恨過 恨過嘢啦，佢可以等嘅大佬，即係佢我呢有啲時間我企喺出面唱歌噶嘛，喺出面，跟住佢企埋嚟，即係扮伴舞咧，跟住話佢漏我啊嘛，咁卜 佢都問我啊，佢都鬧我， 佢都鬧你 哥係啊，佢唔係鬧，即係佢喺度即係想漏計傾嗰只咯，佢、問我點咩歌啊咁我 其實漏計傾，跟住咧就想漏你博嘢，因為嗱好簡單，佢可能想揾錢啊、 嗯， 想揾錢， 嗯、 即係坦白講啊，而家仲係留得喺。深圳未走過嘅話，或者未走過啦，或者咁早翻嚟、 嗯， 我諗佢都幾缺嘅、 嗯。 我諗佢都幾缺嘅。咁可能係咁樣啦，因為佢 係啊，我又唔啱訓導主任啊。 唔係㗎，佢有微信我㗎，但我當然我不點理佢啦。 我哋抄埋佢支牌添啊！ 抄，因為佢影咗幾隻鱷魚啊嘛，我想攞翻佢，你可能要以為佢影視頻。 嗯、 啊，咁跟住咧，我就話我想攞嚟試辦，咁佢加咗個微信，原來佢唔係佢影咗相，咁、 哦、 算啦，咁都叫做攞炒到個牌啦，咁、 嗯、 咁有救佢啦，嗰啲好緊小事啫，一個網友又唔帶走嘅係咪先？啊，咁我睇下佢會唔會跟住鬧下我咯？你知人好撚戰爭噶嘛，即係例如我都好撚戰爭噶嘛， 嗯、 即係你可能鬧多兩鬧咧。唉、哎，屌你老！ 恻隱之心 啊，系啊，唔系恻隱之心啊！一漏到兩漏，我就想喺情趣酒店噶啦嘛，一方便啊嘛，即系永遠都假嘅，揾多件飯盒永遠 咁啊系 OK 啲噶嘛，即系有時即系坦白講，零零後唔算好靚噶，小新啊唔好話零零後，小新身就直頭係唔撚靚，唔撚靚添，但佢因為佢可以情趣酒店啊嘛，咁咪形成我咦？有個選擇咯，即係舐起嘢上嚟，佢冇女啊，你知啦，即係而家朝令夕改啊嘛，又唔知阿習興會啊搞啲咩花神啊嘛，或者坦白講，我成日覺得會咁樣噶，大灣區，我哋要建設好個珠海啊，建設咗惠州，我咪打呢度咯，打深圳咯，咁、 嗯、 你哋班冚家產咪屌你去撚曬惠州啊，珠海嗰度建設嗰度咯，喂，一有。K 啊，或者呢色情事業咧，嗰度就起飛噶啦。係啊，我諗最後期咧就打埋最後期話下玩玩下就惠州又打埋珠海又打埋，咁邵炳咯。啊，邵炳，我可能以後我又搭三個頭車去邵炳啊，好唔出奇噶。話俾你聽， 佢控制你去邊玩？ 係啊，因為佢要建設嗰度啊嘛。 嗯， 喂，你可以見到噶啦，我哋以前去疫區，喂，一個爛地。 系 爛地，有一間鳩迷咁撚靚嘅酒店。 系， 喂， 嗰酒店就 完全係唔配合嘅， 完全配合嘅。嗰啲而家隔離而家濕鳩三得兩層嘅商場，都唔知冇電梯嘅，屌你老味，咁撚樣啊！ 隔離啲民居冇電梯啊，肯定。 啊，喂，我話大佬，但係佢嗰間酒店鳩埋咁樣靚，因為佢呢樣嘢先係可以令到經濟起飛嘅，即係容易起飛咧，即係當然房地產啦，但係起樓唔係話我要起。就起啦，當然啦，大陸啊係真係話起就幾日就可能起到， 起咗冇人買啫嘛。 啊，但呢個事業就真係可以令到嗰個經濟起飛咧， 真係帶錢入嚟噶嘛？呢個係 係啦，真係已經起飛咧，就所以呢日佢會即係我跟住打壓呢啲嘢，跟住去扶植啊珠海啊咁樣成嘅。咁啊，講你啦，都講翻我自己啦。 OK， 又話咁樣吹20分鐘，我之後諗啊，屌冇女，好撚驚。我唔想衰，上年衰舊啊，上年衰舊啊。我曾經咧，因為我見到我問咗林林之後咧，跟住我睇下朋友圈，我見到表妹原來啱啱嗰日翻嚟。 哦，咦，咁都有個安全， 我係曾經諗 安全網嘅叫做， 唔係嘅，如果表妹呢啲一睇中就冇啦，即係我唔早約定佢，唔早約佢咧，一到時都係冇啊。睇完啲女唔啱我先至約佢啊，冇噶啦。啊，咁啊，咁啊，嗌唔嗌好咧？但系新年即系使开头开得好唔好？ 试下新嘢好， 试下新嘢好啊，都系咁啊！死，我真系真斗过噶思想。好，咁跟住拣下，咁都即系唔系冇我杯茶嘅。咁啊，即系我都有啲 OK 嘅，系第一，尤其第一转我已经好 OK 嘅。第二转咁啊，当然啦，去到一段时期其实。跟住嗰啲就唔係好啱我啫，唔係自己女唔得，係我唔啱啫。跟住啊，我已經想同阿媽咪講話，想嗌啲高秀平過嚟啊。點知個媽咪啊死木啊，話牛哥嗱呢個知啊，可能阿林林有同佢單聲啦。呢個 知你啱咩口？ 牛哥要呢啲啦，表妹型啊嘛嗱，呢條女其實表妹型啊， 係 個身形啊，但當然你個玩就爭阿小表妹十倍啦，表妹傻啊嘛。我真係覺得佢精神病㗎嘛，會跳舞㗎嘛，或者 dancer 嚟㗎嘛，係先扭動蛇衣㗎嘛，佢去跳係咪先？喺張床度，如果你會搶姜過我㗎嘛，佢想屌我㗎嘛，唔係我想屌佢㗎嘛，即係點係咁樣㗎嘛。但呢個條女就同我表妹嘅身形係差唔多嘅。咁啊 OK 啦，咁啊嗌佢落嚟玩啦，因為都幾耐，雖然九點幾佢我先至有女啊，記住啊，我哋八點鐘到卡拉 OK 房。 係啊，你早過少少啦，係。 我早你少少嘅啫。咁跟住我嗰條咧，阿媽咪揾咗佢過嚟，咁啊 K K 就話啦：，咦，應該突然間有件女嘅，梗係啦，點解啊？醒啊嘛，每次都會醒啊，呢樣真係我識做啊嘛。咁都以前叫醒多咗啫，因為之前醒咗呢個媽咪又再醒俾林林啫。咁但我要醒咁嘅，咁坦白講，預一兩嚿水小費俾媽咪咧，咁我冇乜所謂嘅。咁啊坐喺度玩啦，大家喺度玩鱷魚咯。嗰條女出奇咁好運， 冇輸過咁滯， 我幾時見到佢冇點飲酒啦？玩鱷魚佢可以玩到咧，撳剩三粒俾你撳。即係指定一三粒就俾你指定你，佢有啲識玩嘅，佢又未玩過嘅識玩，撳定三粒，你唔可以撳翻三粒指翻佢啦嘛，係咪先？佢識玩到咁，佢撳咁多粒，剩翻三粒，佢都唔俾人，都唔會好多鋪都唔俾人咬，唔俾鱷魚咬。咁我咪即係普通話我冇靈光啦，咁我啲人跟住微信同佢，即係喺佢我隔離嘅啫，佢坐我隔離嘅啫，咁我話微信佢。呢啲好嘢喎，只鳄鱼唔咬你喎。咁跟住佢又微信翻我啦，话因为只鳄鱼喜欢我，所以唔咬我。跟住我话系只鳄鱼喜欢，知我喜欢你啊，所以只鳄鱼唔咬你。咁跟住喺度，即系 我就系奇怪，屌，即系嗰条女成晚喺度玩手机，你唔捻揸型，屌，原来 就系我喺紧， 屌， 我而家俾翻你睇啊，佢咧即系玩到点样咧？即係我有啲圖咧，係我嚟，即係我有啲圖咧，就我嚟幾淫賊下嘅咩？你勾引我啊？你喺床上等我啊？你可以你唔適合談戀愛，但適合結婚啊？有啲咁嘅嘢噶嘛？咁我發一張圖俾佢，佢發啲性器官勃起 啊！即係有性暗示 啊！性暗示啊！哇！我都玩到好撚開心。我哋部係咪有病啊？跟住佢唔知又引發啲咩圖出嚟？ 哇！咁上訪咪好開心嘅。 都 OK 嘅。咁、當然啦嚇，咁啊心有戚戚焉啦。咁啊嗱，唱完啦，咁我都唔知點解喎。我係承認我係飲多咗嘅。你都係啦。咁我啲好舒華嗰三位朋友咧，都飲係比平時飲多咗嘅。 係。 但我嗰件女，玩樂語實未輸過嘅喎。 系 喂，即中国台可能有输几下，佢好快就已经少了伊人噶咯，挨身挨势噶咯，系咪先？咁即系可能真系嗨成咁，啊咁唔紧要咯。咁跟住我，其实我谂住食宵夜嘅，咁啊有两个理由我唔去食嘅啫。一我唔知出边系咪落紧雨，落咗下边落紧雨冇浪沟，咁啊我唔咩啦。二真系好即系我惊佢醉醉地咧，好咧想好咧嗱临搞。搞先，有一個咁嘅心態嘅，咁 OK 啦，咁啊平平白藍咁樣，跟住就同佢搭 lift 上房啦。咁其實都係冇乜嘢啫，咁都係 咪？但係佢個狀態係未 wing 嘅 ，wing 個 wing 啊， 佢好 wing 噶 ，wing 噶 ，OK，wing 噶。咁啊又係咁樣咯。我曾經我喺九疆啊，佢一樣就都 wing 噶嘛。唔帶咯，哇！屌你咯，咩真係仆街到震啦！即係嗱，因為其實我都有少少罪啊，真係我的罪。我唔會講呢句説話平時，因為喂你現兜兜性工作者嚟嘅，我話聲你聽，你現兜兜嘅喎，好撚危嘅，係咪先？因為小豬嗰啲，我係經過長年累月要求佢唔帶，佢都唔肯得喎。佢一定要帶隊，咁偶然之間。用真情感動到阿小豬，佢先至我先至可以唔帶啫。但佢唔係喎。但我會講話，不如唔好帶喎。好彩 佢死佬， 佢話唔得，佢話唔得咪咁啊咁啊，再咩即係咁睇下身形先啦。咁啊，波仔細細啦，吸手 A 啦 ，A 至 B 啦。咁啊，都還嘅。咁啊，都有條腰啦，都有條腰，就係冇可能有表妹咁好。表妹嗰條腰真係黐撚纖幼啊！ 跳舞咁大 啊！跳舞嘅問題，咁佢都有條腰嘅，咁啊冇即係有高大啦，只腳就少少粗啦，因為反咁高，咁啊咪又石石，最好嘅咩咧？佢石大車，深厚大車特車，即係就算小豬咧，嗱又唔係話，小豬以前都唔肯大車嘅，又係呢次之後 OK 啦， 又係大車。啊！屌你咯，真系呢排真系小豬就我真系 feel feel 地有啲 feel。咁啊，呢啲我知佢大車，喂大車好撚過啊！因為大車就一大車就好撚快眼嘅啦嘛，有神山虎，噔一聲咁，跟住咪我話唔帶咯，唔帶咯，佢話唔得，咁咪唔得帶咯。咁帶咁啊，咁咪插，咁當然飲得走啦。咁啊嗰個 敏感度 就差咗啦。咁啊又係例牌啊！得个屌字啦，得个屌字啦，咩为嘅得个屌字咧？就咪得个屌字咯， 冇出到 咯，咁啊啲屌下咁屌几捻柒耐啊！屌你啦，即系你知我啲体力有限噶嘛，系咪先？啊咁啊，你即系我，因为我哋 咁条女系死鱼定点啊？都 闭埋只眼个面就唔捻柒望我嗰只咯，都死死地噶，嗌佢都可能都一两声细细声嗌下嗰啲叫下，总之就系冇即系同表妹好捻唔同啊！总之系 ，OK 啊，咁啊，反应一般啦，但系多水喎 ，OK 多水喎， 咁即系佢人口啫， 啊，咁啊，啲多水 OK 喎，咁啊喺度诊样样都出唔到，唞先啦，我话瞓醒先做，咁啊瞓到大概唔知几点，佢话想食宵夜， 哦 ，OK， 可能四点钟啦，我就应该啊， 系， 我话唔好啦，你自己嗌美團啦，唔好攞去食啊！屌你黐撚線啦咁樣。跟住佢話：哎呀，唔知嗰啲送唔可唔可以送上嚟啊？咁不如走咯。哇，走！冇講少啊，走。 臨執劑先。 臨執劑先。啊，真係聰明啊，碌你真係。臨整劑先。咁當然啦，就嘅酒氣過曬噶啦。咁啊，神山虎嘅效力仲喺度噶嘛。啊，因為我啱啱飲嘅啫嘛，其實。咁啊，即係一個好好嘅狀態，咪砰砰聲咯。咁啊，終於都。但係因為反應麻麻，反應麻麻，即係冇乜 飲得多， 係咯，佢條女反應麻麻， 哦， 唔係我啊，咁啊都咁啊，但係呢只係順利嘅，順利 finish 嘅，咁啊好，咁啊唞下，咁啊我 例牌照舊照問問佢啦。喂，下次約你去羅湖， 嗯， 睇戲博有冇啊？咁樣即係過有冇啊？個好咁樣，咁咪得咯。咁咪日日有得揀下啦。啊，有咩可能有多件飯盒啊？咁、嗯、啊，咁啊，佢最後咧就收二千啦，因為唔係林林嘅女啊嘛。咁、 嗯、 收二千咯。咁我例牌俾咗二千佢先。咁跟住佢真係走，但佢走嘅時候佢唔係四點啊，佢仲都逗留咗一段時間啊，但我真係唔知幾點啊。 嗯， 咁總之佢七點前就一定喺度啦。 嗯， 啊咁跟住佢走嘅時候，我咪再俾多封紅包佢。 哦， 咁啊二千一咁搞掂咗。 O K 啦， 咁啊叫做滿意啦。如果呢件女、 嗯、可以羅湖都 O K 啊， 嗯， 肯定羅湖都 O K 啊， 肯定羅湖 O K 嘅話，其實我好 O K 噶啦。 嗯， 即係呢件女啊翻出有機會咯，有機會咯。咁啊，就嗰、那個訓導主任咧，咁 睇下有冇 人嚟羅湖咧，都咩嘅、 嗯？ 因為我曾經問過佢， 係 下次叫你出嚟羅湖玩，佢話好嘅。 哦，咁 OK 啦。 咁啊， 哇！你真係有興趣有個導演。 我係對情趣酒店，即係出嚟嗰個情趣酒店玩有興趣嘅啫、 嗯。 我唔係對嗰條女有興趣啊。OK， 咁啊，就係呢件女，咁啊， 即係你覺得呢個訓導主任去情趣酒店玩係會好好玩嘅。 都系嘅，都系 ，OK， 都系。 咁系，我覺得佢都應該幾放 嗱，因為佢都玩得幾開心啊，我覺得。而且佢又採咗佢樣嘢啊嘛，佢同人講話，佢過咗嚟三日啫嘛。 哦， 咁記住，佢就再過去，佢個大前提就係過咗呢間場三日。咁、嗯、之前喺邊度做唔實知噶嘛，係咪先？可能喺嗰陣做十年咧，係咪先？咁啊，咁就係咁完結咗呢次，稍微都唔錯噶，因為玩得好開心呢次棋。咁又見女唔算差㗎啦、 嗯、 我成日覺得佢呀、啊、表妹呀呢啲咁咁唔好話表妹啦，表妹就其實超班嘅。佢呢呢、這個阿慧啦，我叫做阿慧啦、嗯、阿慧呢佢應該可以喺羅湖呢嗌三千蚊價㗎呢類。咁、 嗯、 所以喺橫江診到佢唔計貼士啦，兩千銀其實性價比係非常之高。 嗯、 只係佢唔肯擔囉。唔肯唔帶袋啊！呢啲 培養多啲感情， 培養多啲感情先啦，係嘛？ 你同佢熟啲先啦，就話你 啊，最好就冇錢都話唔帶，偶然有一次，咁嗰啲我又放心啲嘅。咁、 嗯、 我就係咁咯。咁啊，咁呢次個 K 即係害幾年啊？唔係幾害年？ 嗯， 幾害年嘅第一 K， 咁、嗯、我都係個頭都開得好好嘅，其實都好嘅、嗯，都好嘅。啊，咁啊～第一 Q 又好好，第一 K 又好咁，希望跟住來你呢日咧，即係其實好睇我噶嘛。我好嘅話，咁班網友都一齊玩嘅話，咁、嗯、網友都唔會差噶嘛。我成日覺得、 啊、如果琴晚上房都應該 OK 嘅。 係咯係咯係咯，琴晚佢哋三個而家上房，嗰啲三條女都 OK 噶，算唔算係啊？ 細 R 嗰個都好黐身啦，我見 不將就啦。 咁啊，大 R 嗰個都好黐身啦。咁係啊 ，KK 嗰個 KK 自己掛住唱歌冇計啦。 係咯，係咯，係咯。佢嗰件女靚㗎，我佢嗰件女我係想揀㗎，佢唔肯過夜咋。 我都唔肯過夜。細 R 嗰件有興趣啫。 O K 啦，不過啊，細 R 嗰件啊，我有佢微信㗎。 哦， 下次約咯。 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